诗究竟是什么来的呢？针对这个问题，人提出的不确定答案不止一个，但 但是我不知道， 不知道又紧抓住它不放，仿佛抓住 救命的栏杆，带你进入新诗地。 廖伟棠、 郑希辉 和你说说诗。 廖伟棠啊，今集咧，我哋介绍翻香港嘅诗人，系 啊，而且系香港我最熟悉嘅一个诗人，可以咁讲。 嗯， 同埋系对我个人咧系影响最深嘅一个诗人，即系唔单止系诗啊，喺生活上啊等等都系。点解咧？佢亦都系我识嘅第一个香港人。 哦， 即系第一个朋友，我在香港第一个朋友就是王灿然。 系 啊，王灿然先生咧，近年咧越嚟越神秘啦。咁其实我都趁呢个机会帮大家回溯下，即系佢咁多年喺度做紧啲乜嘢？因为佢依家好少出嚟，好少出各种活动，极少啦。但系书就继续出嘅，因为佢写作真系好勤奋啊。无论系诗啊、文论啊，或者翻译，咁翻译就好多喺大陆出啦，因为佢译啲外国文学嗰啲嘢。咁王灿然咧，我点解话系第一个识嘅咧？就系我1997年嚟香港嘅。咁我嗰阵时嚟香港咧，真系完全唔识任何文化嘅人嘅，文化界嘅人嘅。但系咧，我喺广州成日去开嗰间书店咧，叫博尔克斯书店。咁嗰个老板咧就俾咗王灿然嘅电话我。就叫我嚟就打电话俾佢，系啦。但系我打电话俾佢，喺电话入边同佢倾咗好多次，之后先见到面啦。咁喺佢见佢之前，因为佢好忙，佢又介绍我见咗一啲年轻啲嘅香港诗人先嘅。但系理论上咧，先识嘅系佢，而且佢对我影响好大。比如话生活上，佢就好劝我咧，即系要投入香港嘅生活。即系因为我刚嚟香港嘅时候都有啲抵触嘅嘛，会觉得系啊，点解压力咁大啊？好似同诗系好相反嘅。但系喺王灿然身上咧，即系你唔使佢点说服你，你可能睇佢呢个人咧，就可以睇到呢个诗人喺香港，佢系点样将诗作为佢嘅工作嚟对待。所以我哋大家頭先朋友都問開話王灿然而家做緊啲咩嘢，咁其實佢嘅工作同佢幾十年前一樣，佢一直咧喺一個報社入面咧做翻譯。咁做翻譯咧，其實係好沉悶嘅工作嚟嘅，但係佢自己又覺得呢個係最唔打攪佢寫作嘅工作，因為佢就只需要夜晚翻工， 比較定時啊，係 啊，好定時咧，同埋日頭好多時間可以用到。咁咧呢份工作咧，佢又話係因為新聞翻譯，佢話唔使投入情感啊。因为佢其实王灿然嘅人咧，即系你骤眼睇佢咧，好似好木讀、好古板啊，但系其实佢感情好丰富嘅，有时会好激动嘅，同你讲嘢嘅时候，或者睇佢诗咧，其实入边嗰种波澜起伏系好明显嘅。今集咧，我拣咗两首佢比较早少少嘅诗，其他咧跟住落嚟呢一集同埋下一集咧，我会讲啲佢嘅近作。咁首先咧，我想俾大家听两首咧，系关于佢写翻佢崇拜嘅诗人嘅诗。 咁啊，呢一首咧就系、是、在一个忧烦的初夏下午， 在一个忧烦的初夏下午，读蒙塔莱后期作品，王灿然。似乎生命的果实不分前后，总能在深思者的心中结如清光。透亮的水流进了房屋幽暗的走廊，远方荒野的呼喊沉寂于晴空下事物的秩序。我们是含糊的，在广大世界的噪音中彼此若即若离，智慧却是纤细的，能够照见肉体深处的不安。你眼睛深处的一缕清光探入诗歌幽暗的草丛，在一个初夏的下午，先是扰乱继而抚慰我这颗忧烦的心。 咁呢首诗咧就系、是、王灿然就系写俾佢，即系佢自己心仪嘅诗人啊嘛。 系啊，就系、是、蒙塔莱，佢个副标题叫《读蒙塔莱后期作品》啦。咁蒙塔莱系边个咧？就系、是、意大利得过诺贝尔文学奖嘅诗人嚟嘅，就系喺二战前后咧，意大利好重要嘅诗人蒙塔莱。佢嘅诗咧就系、是、叫做隐逸派啊，就系、是、好有深度，好哲学深度嘅。呢首诗王灿然呢首诗咧，其实有啲呼应嘅喎，同蒙塔莱。蒙塔莱有一本著名嘅诗集嘅，就系佢登诺贝尔奖嘅诗集，叫做《乌贼骨》。 烏賊啊，即係海入邊嗰種墨魚啊，烏賊嗰種烏賊 嘅骨 嘅骨頭係啦。點解佢會咁先入叫呢個名咧？佢就有個比喻啊。佢話生活咧就好似一個烏賊嘅骨頭咁樣啃住我喉嚨。 嗯， 即系呢种比喻咧，好典型蒙塔雷嘅比喻嚟嘅。咁点解我话呢首诗王灿呢首诗有啲呼应呢？我哋会睇到呢首诗入边有三个意象咧，都系一样嘢穿过另一样嘢嘅。佢首先话啲水穿过幽暗嘅走廊，跟住佢话智慧啊，照见肉体深处嘅不安，系一个并列嚟嘅。智慧就好似发紧光嘅水穿过你嘅身体啊嘛，身体系会有不安嘅，但系智慧咧系会照亮佢嘅。最后呢佢话你眼睛深处嘅光啊系会探入诗歌幽暗嘅草丛。 嗯。 即系其实蒙塔雷对于佢嚟讲呢就系一个穿越佢灵魂嘅嘢。就好似我哋读一首诗有时被一首诗叫醒嗰种感觉咁样。即系可能我哋嘅日常生活就好似呢个肉体咁样系不安嘅或者系烦躁嘅。好似佢啊王灿然呢首诗咁话一个烦忧嘅初夏下午。但系佢呢个心呢系点解会烦忧呢？佢系俾一首诗搞乱咗，跟住又会俾一首诗安慰返，其实就好似一啲水流过一条走廊。呢个意象好有电影感。咁呢个意象其实系提醒緊我哋诗或者系一个好嘅诗人呢系点样呢喺日常生活中唤醒你，唤醒一个读诗嘅人。或者唤醒一个有烦忧的人。 是先是扰乱嘛，继而苦慰。 其实一首好诗往往都是这样的。即如果就是扰乱你的诗，那你可能读完之后呢你更加之不安啦。但如果只是苦慰呢又好像心灵鸡汤这样。所以一首诗应该有这两种矛盾的特质。那这种特质呢其实都延续到在下一首他写杜甫的诗的。我们听听杜甫这首。 杜甫王灿然，他多么渺小，相对于他的诗歌，他的生平捉襟见肘，像他的生活，只给我们留下一个男女的形象，叫无忧者发愁，叫痛苦者坚强。上天要他高尚，所以让他平凡。他的日子像白米，每粒都是艰难。汉语的灵魂要寻找适当的载体，这个流亡者正是他安稳的家园。历史跟他相比只是一段插曲，战争若知道他定会停止干戈，痛苦也要在他身上寻找深度。上天赋予他不起眼的躯壳，装着山川、蜂蜜、丧乱和爱，让他一个人活出一个时代。 咁啊，啱啱听过咧就系杜甫，咁啊作品咧就来自王灿然噶吓。咁啊，头先我哋第一次听嘅时候就蒙塔雷 嘅。系啊，其实蒙塔雷同杜甫又有啲似嘅，然后呢两个人咧同王灿然咧又有啲似嘅，似喺边度咧？首先似喺嘅样啊，都系好瘦，真系瘦到不得了咁。 王灿然真 系 好瘦。 系啊，咁王灿然咧就好似咧依家喺杜甫草堂咧，成都杜甫草堂有个杜甫嘅雕像，都几似佢嘅吓，又瘦啦，又忧国忧民。嗰種即係個神態啦， 蒙塔雷都係， 係啊，蒙塔雷都係嘅。咁雖然係意大利人啦，但係咧點解我會揀呢首詩？呢首詩其實對於王燦賢嚟講，同埋對於我嚟講都好重要。即係我去重讀杜甫啊，就係因為王燦賢同我講。杜甫系几咁前卫，因为我哋一般人咧嘅习惯就会觉得哇，杜甫好老土，一 个古诗、啊， 系啊，仲要古诗入边仲系佢嘅形象，永远都系一个老伯爷公咁样嘛。即系你话李白都好似觉得佢比较即系侠客啊，比较前卫啲嘅，但系其实咧杜甫系前卫嘅李白嘅。就诗嚟论，咁咧王灿然咧嗰阵时借咗一本书俾我，对我影响好大，就系、是、冯至写嘅《杜甫传》。冯至咧就系40年代好重要嘅中国诗人啦，佢写嘅《杜甫传》咧，即系佢理解嘅杜甫咧，系一个好现代嘅诗人，系一个好有现代性。咁王灿然呢首诗咧，亦都将杜甫嘅现代性写咗出嚟，比如话佢用好多系对比好大、好大反差嘅意象。佢话佢上天要佢高尚，所以先让佢平凡。 點解呢？佢用個比喻話，佢嘅日子好似白米咁樣，白米係好平凡噶嘛，係我哋每日都所需嘅，但係每一粒都係好艱難先生長到出嚟嘅。咁呢個就好似杜甫俾到我哋一個感覺，我哋好似覺得呢個咁嘅老人家，佢又經歷過啊喪子之痛啦，又投難啊， 係流亡，係 啦，又流亡啊，又做個官又丟個官啦、啊，等等啦。但係呢啲咧，全部咧，我覺得係佢融汇咗一个时代嘅身上边，就好似黄灿燕讲嘅，佢话上天俾佢呢个躯壳系不起眼嘅，但系佢装咗山川风物、丧乱和哀，让佢一个人活出一个时代，系点解呢？即系呢个时代呢，喺杜甫身上特别明显，就系盛唐转向呢个中唐晚唐，即系由盛转衰嗰种感觉啊。咁杜甫嘅诗你都可以睇到嘅，一开始佢诗系好意气风发嘅，后面话经历安史之乱。咁阿李白就好快就死咗啦，就過身啦，就係早過杜甫嘅。但係杜甫仲繼續佢晚年嘅生活咧，係體驗到唐朝嘅衰落。所以黃燦燕呢首詩咧，就係、是、寫出咧杜甫係變咗一個載體啊，係漢語嘅載體。其實咧，杜甫亦都好似一個實驗品，好似佢嗰個時代嘅實驗品咁樣。一個大詩人，點解我哋覺得杜甫係中國最偉大嘅詩人？就係、是、因為佢身上咧可以做到咁多實驗喺上邊。 咁啊，呢首咧就係杜甫啦。咁另外黃燦燕又有另外兩首詩，我哋要欣賞。 係啦，呢兩首詩係佢比較晚近嘅作品啦。咁其實風格好一致嘅嚇，而且寫嘅嘢係有相關嘅。一首叫《兩種愛》，一首叫《我的世界》。 咁我哋先聽一聽《兩種愛》先啦。 兩種愛，黃燦燕。我听到两种爱的呼声，一种是在闹市里人群中，每当我看到一个表情、一个动作、一个姿态，我就听到爱的呼声。婴儿在恳求母亲的爱，女人在恳求丈夫的爱，男孩在对女孩说，给我你的爱，我也会给你同样的爱。小狗在向主人乞讨爱，老人在向年轻人说，给我一点点关怀，一点点就够，像我的饮食这么少，这么淡。广告里，模特儿在渴望着爱，真爱。我听见他们说，我需要爱。另一种是在郊外，在山上。每当我看见一个表情、一个动作、一个姿态，我就听到爱的呼声。那是当人们在树荫里，在阳光下，在泉水边，在微风中，当他们看见日出日落，鹰在上空盘旋，当他们出汗、擦汗、脱外衣、脱袜子，彼此打招呼，面对绿山坡吐气，站在峰顶俯视城市里的高楼群，眺望渔船出没于波光粼粼的大海，我听到他们说，我爱。 其实呢度我睇到黄灿燕真係佢嘅格局越嚟越大嘅，相比起佢之前呢比如话係向蒙塔莱同杜甫一个致敬式嘅作品啦，但係去到呢度呢，你发现佢係摆脱咗诗歌史，你睇唔出佢係有典故啊，或者係睇唔出佢有一啲对人哋嘅作品嘅呼应喺入面嘅，佢真係完全嚟自生活。比如两种爱，佢好简单，佢将爱分成两种。一種係需要愛，一種係去愛。咁好明顯咧，你聽落嚟咧，後邊嗰種去愛嘅人咧係更加自如嘅。咁喺需要愛嘅人咧，就其實咧，比如話係狗仔向主人乞討愛，或者老人家咧向年輕人請求關懷咧，其實都係一個受制於愛啊，可以講係愛有時候變咗一種束縛你嘅一個囚籠咁樣。但係當你去主動去愛嘅時候咧，你就好似佢入面所講嗰啲行山嘅人啊，喺嘅天空盤旋嘅鷹啊嘅感覺都係好打開咗嘅。咁前面嗰段嗰種你去要求愛同你付出愛，其實如果我哋將佢擺返落宗教入面呢，你又可以覺得係呢首係一首宗教詩嚟嘅。通俗啲嚟講，就施比受更有福啦。其實咧，但又唔係咁簡單喎。係愛點樣成為束縛你嘅力量，同埋點樣成為解放你嘅力量。 所以睇落咧，就下半部分就覺得好似好開闊，係 啊，好舒暢咯，一下子打開咗嗰種感覺。 咁跟住落嚟咧，有另外一首啊嘛，《我的世界》。 我的世界，黃燦燕。我一點不孤獨，不是你所想像的，甚至不是我所想像的。 我的灵魂有很多朋友和将出现的朋友，主要是过去的诗人、音乐家、哲学家的灵魂。我跟他们交谈，日日夜夜，无时无刻。他们介绍我认识更多的灵魂，川流不息。我穷于应付，我不断深入更神秘的领域，甚至与日夜交谈，与时刻交谈，与川流交谈，与神秘交谈。我的世界大于这世界，我的肉体也一点不孤独，不是你所想象的，甚至不是我所想象的。我在大街上、人群中、同事中、朋友中、家人中，我凌晨走路回家，在黑暗中，在霓虹灯下，经过一棵棵树，经过一根根电线杆，经过寂寞的公园，经过热闹的夜店，经过巴士店，经过一幢幢高楼，高楼上人们正甜睡着，我感到他们的呼吸，夜空美丽，我感到自己被谁爱着。 我的世界其实延续翻上一首的，因为他最后呢他都说我感觉到自己被爱。嗱，呢度又唔同咯，系多咗一样嘢。之前系需要爱啦，去爱，依家系被爱。佢被爱嘅前提咧，当然系佢先去爱啦。佢去爱咧，就系同大家所想象嘅好唔一样嘅。譬如佢一开始话我一点都不孤独，不是你所想象的。其实呢句话好似讲俾我哋听咁样，因为头先我哋一开始话哦，黄灿然好隐居啊，好深居简出啊。咁我哋大家都以为黄灿然系一个好孤独嘅人，甚至可能系一个宅男啊咁样。但系其实咧，当然啦，你接触过佢，你会知道佢咁瘦嘅身体入面有几咁强大嘅能量吓。其实佢嘅诗，我觉得系好正能量。量嘅，好励志嘅，甚至系喺呢度咧，佢话哦，我嘅孤独咧，其实系拥有更多咧一般人拥有唔到嘅朋友，就系超越咗现实嘅，可以讲系神交。佢同啊过去嘅诗人啊艺术家嘅神交，更加广阔嘅咧就系佢同日夜交谈，同时刻交谈，同川流交谈，其实系真系同成个世界交谈。咁呢度咧，我谂起一个诗人。是可能讲是比蒙塔莱比杜甫仲要伟大的一个诗人，就是惠特曼。 嗯 啊、就是美国写草叶集的诗人惠特曼。咁呢首诗入面就有惠特曼嗰种泛神论的感觉，即是万事万物都是有神灵喺度嘅。所谓其实神灵呢，我哋返一个科学嘅讲法，可能佢係有灵魂，或者係佢係有精神含量喺入面嘅。咁当佢可以同呢啲咁多人交流之后呢，佢去到下一段嘅时候呢，佢亦都可以返世俗嘅层面去同嗰啲同事啊、朋友、家人，甚至係电线杆、夜店呢啲好似毫无诗意嘅嘢， 系啊，巴士站 系啦，好似同一个诗人同世界交谈嗰个咁伟大嘅诗人好相反嘅嘢。但系到咗呢个时候咧，即系你曾经经历过呢种打开之后，你发觉连呢啲咁世俗嘅嘢都系会同你交流嘅，而且呢种交流咧，佢系用呼吸，唔系讲说话，系所以喺嗰个时候咧，黄灿然咧就由一个去爱嘅人变成一个被爱嘅人。 系咁啊！另外咧，我知道廖伟棠咧，咁你一开始节目嘅时候都同大家讲过啦，你同阿黄灿然嘅关系啦、嗯， 感情深厚啦，即系其实系嗰种感情系我自己觉得系师哥兄弟嗰种感觉嘅。 嗯， 我其实依家少咗见佢，因为佢依家都唔系好想见人，有时候。但系咧喺十年前咧。我可能是1997-98年的时候呢，我差不多每个礼拜呢都会去他家跟他倾诗啦，对我影响好大啦，所以我真的当他是即是兄长咁。所以我最近一次去完他家之后呢，我好有感触写一首叫做一位诗歌兄长，咁就是写他的。一位诗歌兄长，门外山已行遍，海也锁在十年前的游泳池了，我们都是夕阳工业。他对我说，又像是对14岁的老狗说，他指的是布业，又像指诗歌。只有香烟还维持着10年前的输送量，润色烟下每一粒文字的能量。在他面前，我藏起我的布莱希特，在我面前，他藏起他的白居易，然后互相赠送一支杜甫的松枝。10年前的我们在攀援，如3月的花骨朵。在空中，我因为于仍认得这街道、这门，有人在揿门中，我们一起去开门吧。 咁啱啱听过就系廖伟棠朗读翻自己嘅作品啦，一位诗歌兄长就比阿黄灿然嘅。 呢度真系嗰日我同佢倾偈，真系都几感触啦。一个就讲紧嗰阵时，我已经唔再做传媒啦，因为我以前都做过编辑，咁佢就一直喺度做，但系佢就觉得真系完全系夕阳工业。嗰日我哋一直喺度讲紧夕阳工业呢个话题，但系我哋始终冇提到诗歌。但系后来我翻嚟一谂，咦，诗歌会唔会都系一种夕阳工业咧？ 但系点解里边有提起话你又收藏呢个布莱希特？又藏起呢個白居易。 其實布萊希特咧最早係佢介紹我讀嘅，但係後嚟咧佢又覺得布萊希特好激，因為布萊希特有啲政治嘅成分。咁咧白居易我哋最早咧都中意讀嘅，但係我就越嚟越唔中意，我覺得佢哇好囉嗦、好沉氣，又好日常生活噶嘛白居易。咁咧但係佢就覺得佢同佢依家啲詩幾似嘅，可以慢慢去入到一啲日常好平淡嘅細節入邊去。咁但係嗰度呢最令人感慨就係嗰只狗啦。嗰只狗仔呢係我初初認識黃燦然嘅時候呢佢哋剛剛收留返嚟嘅狗仔。但係呢喺我寫完呢首詩，即係我見最後呢次見黃燦然嘅第二日，呢只狗仔又過咗身。咁我呢首詩俾黃燦然睇嘅時候佢先講返呢件事俾我聽。所以講呢首詩都係紀念呢只狗仔啦。咁最後一樣嘢呢就係我最後講有人撳鐘，我哋去開門呢。咁我覺得呢個撳鐘嘅嗰個人呢就好似係十幾年前嗰、那個即係少年嘅我成日嚟搵阿黃燦然求教嘅我咁。咁依家我哋一齊去開門呢，可能就一齊將詩歌喺香港做一種傳承落去。 係就希望唔係夕陽工業。 係啦，呢句都係呼應返夕陽工業嘅。 好啦，咁黃燦然嘅作品呢我哋未介紹完㗎。咁下一集呢我哋會繼續介紹黃燦然嘅詩作㗎。拜拜。